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龙珠的珠子，只要搜集七颗龙珠，任何愿望都可以如意达成。 完成了，完成了！ 大人太厉害了！只要有这个东西，龙珠的所在位置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完成了，完成了，龙珠最大完成了。 原来如此，发亮的光点就是龙珠的所在位置嘛。这一下子世界等于有一半落入我的手里。 可是龙珠散布的那么广，要全部找到恐怕 只要利用我们米饭帝国的力量，这点小困难不算什么。 我们还可以帮你更多的忙哦。 请尽量吩咐。 就是这样，我们的口风很紧的。 哦，是这样的吗？陶白白给他们一个奖赏吧。 你们的运气非常好，能够得到本杀手的奖赏。嗯， 是啊， 成功了！ 我本来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老爷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啊？ 说归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压箱本领可以教给你们了。 怎么会呢？ 龟仙流武术的基础已经包含在你们每天的修行里面，没有别的了呀。 可是…… 所以呢？为了测试你们的武功练到何种程度，东方的米饭国正好在举行比武大会，我想带你们去那里试试身手，要不要去？ 什么？要去米饭国啊？ 什么米饭国？ 米饭国呢，是许多武功流派的发源地，那里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对不对啊？ 嗯，我想验收你们的修行成果，让你们的功夫更上一层楼。对了，你们可以把背上的龟壳拿下来了。 啊，我们可以拿下来了吗？ 太好了。不然这个样子出去见人还真有点丢脸。 水底变得轻飘飘的，完全感觉不到重量。哎， 很好，你们全力跳一下看看。 一二，哎，我们是 自动飞起来了耶。 耶哦！ 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皇帝陛下的新娘黄皇小姐突然下落不明了，自 从贺仙人成为仙人以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情了。 喂，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在干什么？ 无法动人。 报告，没找到。 实在是对不起了。 微臣惶恐，从片寻不着这一点看起来，黄黄小姐恐怕已经被掳到我国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去了。 到底是谁干的呢？ 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黄黄小姐找出来。 啊，什么办法？ 向神龙许愿。 神龙？ 世上有七颗龙珠，叫做七龙珠，只要把七龙珠聚齐了，便可以召唤神龙，也就是龙神。传说聚齐龙珠的人可以向神龙许一个愿望，不管是什么愿望，那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 啊，太棒了！可是怎么做才能找到七龙珠呢？ 这个叫做龙珠雷达，它可以捕捉到龙珠散发出来的特殊电波。这个一闪一灭的光点就是龙珠所在的位置，请我国的力量去寻找，绝对没有找不到的道理。 请稍等一下，陛下。 啊， 布鲁。 陛下，就算七颗龙珠全部真的都找到了，我看贺大臣他也不见得真的会为陛下效忠。 你说什么？ 此外，寻找黄黄小姐时，宫殿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去找。贺大臣，就是你的房间。 你少血口喷人！ 有人趁皇帝尚年少，背地里勾引一些来路不明的人进入宫内胡搞乱搞。 我也是其中之一嘛。 你很有自知之明，碍眼的家伙。 下辈子投胎记得讲话小心点儿，陛下。微臣会努力想办法让黄黄小姐早日回到你的身边的。 龙珠就在这里的正下方，没有错。 在海底吗？看来可能不是悟空的龙珠了。 我就知道，哎呦，无聊死了。 好，顺便下去捞起来。 哎，不嘛，你该不会是为了以寻找悟空当作借口骗我们一起出来找龙珠的吧？啊， 答对了，现在才察觉已经太迟了。莫名其妙竟然突然冒出来攻击人家，想玩我就陪你玩。 我已经受够了，我们赶快回去吧。布马， 搞什么嘛？那些人又来了，几个人坐好了。啊！ 这架飞机要沉下去了呢。 放心好了，变身成为潜水艇吧。 我还是不懂那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啊，就在这个附近了，太棒了！你们看，龙珠在那里。 你说的什么话嘛？现在不是找龙珠的时候。 那个是…… 你看，我就说吧， 那个不是米饭帝国的标志吗？ 不嘛，是鱼雷啊！ 怪不想死啊！ 手滑了一下， 阿庆， 坐上飞机，我就忍不住想接机。好大的房子哦！ 要在那个大宫殿里面比赛吗？ 不错，在那里打赢比赛的话，可以得到皇帝颁发的奖赏，要什么有什么。 什么奖赏啊？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啊，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啊。你这个家伙太小孩子气了。你好，我要使出全力的战斗。 现在你们需要的是与各式各样的对手交战，磨练自己，增加你们实战的经验。 是。 哎呦，可以在这里尽心的观察，也太棒了呀！ 灰仙人，你好色呀！ 拿到喽！可恶，他们又在玩了！命犯我那些混蛋！ 喂，快点找出来！找到龙珠以后，我就放你们自由。 爸爸。我们快点把龙珠交出去好不好？ 但是外面都谣传这些人在找到龙珠以后会把所有的人都杀死。 为什么呢？ 不知道，也许其中有什么秘密吧。五八，我们去米饭国看看。 你们躲在那边干什么？ 爸爸， 打死了吗？什么？ 还差一颗，还差一颗，把那颗找到以后，天下就是我的了。 大神，第七颗龙珠不久以后就抵达我们米饭国了。 什么？那么快？ 是的。 等一下，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接到凯利塔那边的士兵传回龙珠已经找到的报告。 糟了，被发现了。 那是什么呀？ 这是可以感应到龙珠发出的电波而做追踪调查的摄影机火箭啊。 拿武器来，快点。 好，赶快溜走， 把它打下来。 嘿嘿，谁怕你啊？我已经知道你躲在哪里了。 我话可是说在前面哦，我是绝对不会去的，看我的牌。 哦，那可是真遗憾呢。听说米饭国有很多可爱的女孩子，不去还真是可惜呢。 如果你去的地方是米饭国的话，我很乐意跟着去啊。 为什么雅姆你很乐意去呢？ 我想参加那里举办的比武大会啊，不是正好顺路的吗？ 雅姆，我会去给你加油。 该不会是布马小姐你想要前进那座宫殿吧？我可不是那种被人欺负还闷不吭声的乖乖牌。 我说悟空啊，饭只要吃了八分饱就好了，这样对身体比较健康。 是这样吗？ 让你们久等了。 我还要两碗饭。欢迎光临。 什么客人？你要点点什么？ 可以填饱肚子就行了，什么都可以。 爸爸，我只要喝水就好了。 不要担心，爸爸还有一点钱。你不要客气。 这是黄金的。哎呀，客人啊，你慢慢点菜吧。 糟了。 起你。 对了，我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呢。 真脏啊。 爸爸， 好吃好吃。 你们是从卡里凯那边来的，对不对？ 是又怎么样？你想干什么？ 我要调查你们身上的东西。 我拒绝。 你说什么？ 乌巴，你离远一点。 是。 等一下。小鬼，少碍事，闪开！ 耶！ 好。 我的名字不叫小鬼，我叫孙悟空。 你们也是一伙的吗？ 你说什么？ 敢妨碍我们，你活得不耐烦是不是？ 你说什么不耐烦法呀？垃圾 小姐。 发生什么事？ 啊！ 麦里克宗师。 这个怪物是谁啊？ 这些家伙妨碍任务。 去死！ 克林，可恶！ 你们住手啊！这是我的天哪！住手！ 好厉害哦！这个人受到我的正面攻击，居然毫不在乎。 陶歪歪大人，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从凯里塔那个地方来的。 但是， 麦克里中士，你似乎搞错对手了吧？ 这些人妨碍任务。 你们来干什么的？ 参加比武大会。 那真是令人期待。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走吧。 不走。 那么你只有死路一条。 什么？ 爸爸。 放马过来吧。 笨蛋，竟然自己找死路。那么我就不客气。 好快啊！ 搞什么？这东西怎么一动也不动？既然如此，我帮你舞动它好了。 慢着，先生。这是你对皇帝陛下的客人的待客之道吗？ 什么？皇帝陛下的客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很像那个被称为武术之神的武天老师。 参加明日比武大会的人，按照自古以来的传统，应该是做米饭国皇帝陛下亲自邀请的客人对待，不是吗？ 你是说这个家伙也会参加比武大会喽？ 不错，他也是你们皇帝陛下的客人。 爸爸。 不过在比武大会举办之前，不准他踏出这个城市一步，让你赚到了一天的寿命。 哼，我爸爸他才不会输给你呢。 还有你。 没有错，从凯利塔北方过来的那些家伙的确暗藏着一颗龙珠。 要不是顾及一旁的民众，我早用强子夺过来了。 算了，对方是皇帝陛下的客人，我们也不必硬将事情闹大，等到明天目的一定能够达成。 有点令我很担心。 怎么了？ 有个很像武天老师的人也在那一群人当中。 你说什么？威胁人的家伙也来了？哼，对你而言，那个老头已经不足为惧了。 杀死所有参与寻找七龙珠的人，这个手段太残酷了。他们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呢？ 米饭国的皇帝还年幼，不可能叫人做出这种事情。打赢比武大会的话，我想向皇帝陛下请愿，请他饶大家一命。 我们绝对支持你啊，对不对，悟空？ 比赛不能因此放水啊。 总之我们三个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打赢，向那个叫做皇帝陛下的人拜托不就得了？ 这话倒也没错。 可是对方要在那之前先找到龙珠，你的同胞不就会被通通杀死了吗？ 他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 啊？为什么？ 五八。 是，爸爸。 啊！是爷爷，我的四星球，四星球！哎，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呀？ 金鸡飞，救我！ 你怎么了，陛下？陛下， 你们退下，是我找金鸡飞来的。 是 是。 我是饺子啊，金鸡飞，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没有外人在的时候，你要叫我饺子啊，我们是好朋友啊。 说的也是啊，饺子。 刚才我梦见自己被杀死。啊，在明天的比武大会，我有一种预感，到时候会发生不祥的事。 陛下， 和天机派你又来了。 对不起，陛下。 我现在只有你可以依靠了。天机派，有你教我的法术，就算距离再远，我也可以跟你交谈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饺子。 大家加油啦！我会尽力战斗的。 我也是。 就是这么志气。 爸爸，加油哦。 悟空。这不是悟空吗？ 布马， 大家都到齐啦。布马，你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你来想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老大伯， 原来是为了别的事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养母他们有来吗？ 有啊。 找到了原来飞行的地方啊！ 不管那个了，你先看这个龙珠雷达。 好厉害哦！可全部聚集在这个地方了。 没错，有六颗在宫殿里面，而且啊，最后一颗就在你的身上哦。 答对了。 好，如果得到那六颗龙珠的话，我多年的愿望就可以达成了。拉吉，拜托你了，帮我一点小忙。 要在这里干什么？ 欢迎各位来宾，各位观众聚集到此，现在开始淘汰制比武大会。赢到最后的选手可以向皇帝陛下提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奖赏。现在请第一位选手上场。 少年仔，你的运气太背了。 那可未必，还不晓得是谁的运气比较背呢。 你说什么？ 决定胜负有三种，就是把对方打出场外，让对方投降认输，最后一种是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 金鸡贝，你看谁会赢啊？ 我看可能是瘦弱的那一位。 来自凯利塔的那个男人来了吗？ 来了，就是那个大个子。你想何时下手？ 是他呀。等比赛结束，天下自然是我们的了，没有必要操之过急。 现在比赛开始。 狼牙风风拳。 打赢了。 好像越来越有趣了耶。 金鸡飞，你做对了耶。 下位选手出场。 回家好了。 啊， 养母一定乐死了。 我看还是让我先上好了。 爸爸加油哦，加油。 开始。 养母那个家伙挺强的。 爸爸， 你说什么？你要我变成那个老妖怪呀？ 怎么啦，乌龙？难道你不想看看宫殿里面漂亮的小姐吗？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你牵着鼻子走一样。 燕轩，我变得怎么样啊？ 很好，非常像。哎， 变得怎么样啊？变得如何？ 不行，再来。 不凶不凶啊，我们来玩拍拍游戏吧。 刚才是谁搞的鬼呀？ 太棒了，爸爸。 养母，倒不要紧吧？ 放心吧，他已经经过不少锻炼了。不过， 接下来还有没有挑战者？ 你去啊， 你去。 挑战者该不会只剩下我们了吧？ 这下子波拉可以接到皇帝了。 如果没有其他人挑战的话，这次的冠军就是 安德。 悟空，是那个家伙。 可恶， 新期待，你看谁会赢啊？ 陶白白大人从来没有打输过。 主持人，怎么了？不开始比赛吗？ 比赛开始。 怎么了？尽管不必客气。 嗨，辛苦你们了。好不妙， 陛下，你今天怎么没有带随从呢？ 我有客人来玩啊。 客人？哪位客人呢？ 我是陛下的远房亲戚，那皇帝陛下说要亲自带我们参观宫内。 原来如此，可是外面正在举办的比武大会，不就 吵死人了？你别啰嗦个不停，行不行啊？ 是。 你这将领挺不错的，我拿走了。 说，你把龙珠藏在什么地方？ 爸爸， 喂，已经够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快点认输啊！星星飞，他好可怜哦。 武林世界是很残酷的， 你想死吗？不问你，我一样可以查出来。我才不会把龙珠交给你的。可恶！就隔壁了，不堪一击。 可恶啊！ 哦，原来还没有死。 接我这一招，鬼卖进攻掌。 可恶的小子！ 怎么样，鬼仙人，知道陶白白的厉害了吧？ 你这不知悔改的家伙！ 这下子七颗龙珠都在我的手上，世界是我的了。 那么我的皇皇呢？ 你的皇皇？皇帝陛下，你已经没有实权了呀。 原来我一直被欺骗啊。 报告，龙珠已经移动到东北方大约两三千公里的地点了。 你说什么？ 你 你被这个东西捡回一条命啦。 原来啊，是爷爷的龙珠救了我。 你想不想打赢陶白白啊？ 你是谁啊？为什么知道他啊？ 不会读心术的话，怎么称作仙人呢？ 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个家伙。 拿去吃这个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叫做仙豆，是吃一粒就能恢复元气的宝贵豆子哦。 真的吗？真的耶，好厉害哦，不敢相信哎。好，那个混蛋，这次要打败他。 你要回去啦。 谢谢你的豆子。好了，把那颗龙珠还给我吧。你干什么啊？ 马上帮我准备喷射机。 是。 不用准备喷射机，那个太耗时间了。想不到龙珠会在那个小鬼的身上。东北方两三千公里的地方呢，30分钟后我就回来。 真是太可恶了，搞什么鬼嘛。这个东西。找到了耶。 糟了，有人侵入。趁现在 看得到吗？ 水一只摇看不清楚啊。 那这样怎么样？ 看得好清楚啊。 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简单的说，刚才呢，你看到朋友在眼前被杀死，气得要命。 那当然喽。 所以你才看不清楚对方的行动，被人打败。想要看清楚对方，就要心静如止水，否则啊，你是看不清对手的，因此自然打不中敌人了。 看你这么说，你是不是很厉害啊？ 你总算了解了，从今天起你就叫我凯里神吧。本来啊，普通人要到这里必须经由塔底爬到塔顶，可是我这次刚好吃饱饭，一时大意让你飞上来了。 要爬上这里啊？ 还有啊，让你的对手追来这里，我也很头痛啊。 我的对手，你是指陶白白啊？ 那个人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飞来了。 好，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他。金斗鱼，过来！我走了，谢谢你的照顾，凯里神，拜拜。 去，这冒失的小鬼！ 我忘记拿龙珠走了。 那个是 果然来了。 难道 他是怎么了？看我的。 这次看我还击啦。动动波不马。糟了。卖给忠镇，把那个小鬼抓起来当人质。 没有死，不过这辈子恐怕是再也不会恢复意识。 干得很好，天津犯， 剩下来的就是收拾没有用的皇帝。 可是只要得到七龙珠，不就 为了慎重起见，这个国家不需要两个皇帝。你们去加强宫殿的防守，把偷走龙珠的那伙人抓起来。 是。 现在就等陶白白带龙珠回来就成了。 喂，你不要紧吧？ 可恶，发生什么事了？这里是哪里？ 这是企鹅村。 企鹅村，听都没听过。没想到那个小鬼竟然还活着。 喂，大叔，我们来玩好不好？ 大叔，莫名其妙叫得这么亲密，我是世界第一的杀手，怎么可以陪这种小鬼玩？ 好不好嘛？被我找到了。 来了。小子，你挺耐打的，吃了我东东婆还能够捡回一条小命。 那是多亏放在怀中的龙珠，我才得救的。 原来如此，好鬼你的小子，乖乖把龙珠交出来。 我不会给你的，这一次我一定要打败你。 哈哈哈哈，不自量力，我保证三秒内让你断气。 哎， 死吧！可恶的小鬼竟然开我的玩笑，不可原谅。东东波， 住手！喂，你没事吧？好厉害哦。我睡一觉。 可恶，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三秒钟已经过了。 臭小子，你惹火我了，我要大出实力了。 好啊，来啊， 去死吧！杀绝招，懂得不？ 看清楚了，给接住了！呀呀呀呀呀呀！好痛啊！ 不可能，怎么可能？我的洞洞波被破解了！ 你使出的绝招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前辈，他很厉害哎。 我不相信，世上怎么有这种蠢事？ 这次换我攻击了。 不对劲，今天每件事都不对劲，本老全是怪人。 好兴奋，好兴奋啊！ 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 刚才你丢了什么东西？这次一次给我看看好不好？ 小姐，乖乖听话，以后再问吧。来，上车吧，我们一起回去，我在大家面前向你道歉。 可是你 别客气。 我金斗云， 喂，再便宜一次给我看吧。 笨蛋，去死吧。知道厉害了吧。 你说什么？龙珠掉在无底的深渊了。算了，得到这个国家也算聊胜于无。 不要恨我饺子，我马上就让你轻松。 你叫我饺子了？ 啊， 我们是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了？ 你的绝招在哭泣了。 什么？ 你是什么来的？ 可你练就一身好功夫，为什么不把功夫用在正途呢？ 鬼仙人，你该多管闲事，不要这个小鬼的命了吧？ 什么？ 天津犯，你还犹豫个什么？快杀呀！怎么了，天津犯？这是命令，杀死他！快杀死他呀！天津犯！你竟然敢违抗师命，没有用的废物，忘恩负义！陛下，你的存在对我是个阻碍。虽然你我无冤无仇，不过我还是得杀死你。我肯亲手杀死你，你该感到光荣。 啊！你说什么，何仙人？ 不准动！ 是贺仙人叫我把黄黄藏起来的，你尽量处罚我吧。 天津犯，你还是我的朋友啊，你救了我一命哎。 饺子， 喂，你们看，他们也没死哎。 娘子下野， 不要孤陋无发。我们可以用七龙珠请神龙让你爸爸复活，神龙他什么愿望都可以达成哦。布马，你看呢？ 可以是可以，可是呢，龙珠已经掉到池塘的裂缝里面去了， 就算悟空再强也是拿不回来。 那里是传说中神龙安息的无底深渊。 好，我来试试看。去吧！ 哦，悟空，那个不是你爷爷的遗物吗？ 是啊，可是这是乌帕的爸爸找回来的。 どんな願いも望みの通りに